虽然每天都有拥挤的车流，繁忙的工作，但如果能在忙碌中找寻休憩，在平淡中找寻快乐，其实幸福就是这样的简单和温馨。北京时间下午4点整，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好音乐959历经7年发展，研发近100种广告投放形式。无论您的广告预算多还是少，哪怕是没有现金预算，只要您有广告投放意向，总有一款适合您。好音乐959，广播广告的私人定制专家。广告定制热线：13488662345，13488662345。 帅到那些 lonely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全民双十一狂欢购不停，涿州东风日产、东风启辰开抢啦！99抢1000元购车券，1元订车抢保养，首付17000抢特惠车。电话366-9210，地址涿州西关红绿灯北行300米路西。 双十一大败家，1亿代金券，玩游戏就能刮，1元升1000，0.1000倍翻，成功预约消费指导师，500元购物券免费拿，详询400-006-5858，集美家居。 买红酒就到红码头国际葡萄酒城，打破传统购买方式，先品尝后购买，放心无忧。华北地区进口葡萄酒集散中心，世界优质美酒尽在红码头，您身边的葡萄酒专家。招商热线84998288，84998288。 959资讯快报。 近日，涿州市东仙坡镇召开学习贯彻19大精神会议，邀请市委党校老师为镇村干部解读党的19大精神。该镇要求镇村干部要坚决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和统一领导，要准确把握党的19大精神的科学内涵，精心组织，迅速兴起学习宣传贯彻党的19大精神热潮。近日，涿州市义和庄镇联合公安、国土、电力、卫计、执法局等相关部门开展违法建筑拆除整改行动，深入推进土地违法案件拆除整改工作。此次拆违拆除南蔡村违建6宗，拆除魏片5宗，拆违行动采取多台机械分段进行，大大提升了拆违效率。日前，崔彦波省名师工作室启动仪式暨首次研讨活动在涿州市双语学校举行。河北省教科所崔海江主任做了关于数学创造者的乐园，用数学放飞学生的思想专题讲座，并与双语学校的小学数学骨干教师进行说课及评课研讨活动。崔彦波省名师工作室的成立，为教师借助平台不断提升个人专业素养，展现教育智慧和水平，做教学改革和创新的探索者、先行者起到重大的推动作用。我是赵珊珊，欢迎您继续关注本台其他节目。 言行体现修养，举止彰显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想怎么想起只会这样稚气的面容现在还有你又怎么生活如此你就的尽头在离开之后小心人物话你是空洞还没变过从前怎么去接时间想起是什么 我在干什么？什么都觉得，整个城市不。

听到的这一首歌呢，是来自我们的听众叫做空白点播的一首邰正宵的歌曲，找一个字代替。那这里是音乐留声机，我们的是慕言。那我们的音乐留声机是一档以点歌为主的音乐节目，同时呢，欢迎所有的听众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疯狂特购，来点播歌曲和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那在腾讯网上呢，我看到有一篇新闻哈，是说每年的秋风起，落叶缤纷啊，北京都会迎来大片的金黄。除了最令人向往的香山那片层林尽染的红叶之外呢，其实还有金灿灿的银杏啊，在等着你来欣赏。在北京的天地日月四坛当中呢，从体量上来讲，第一第二当属天坛地坛。尽管地坛没有天坛的贵气与名气，但是正如地坛的名字一样，地坛也是很接地气的。地坛公园出名的除了庙会舒适以及史铁生笔下的那座幽静的园子之外，还有深秋的银杏。地坛最引以自豪的就是位于正对公园南北门的中轴线上，植于上个世纪50年代的银杏景观大道，共有200余棵。那每到深秋的时候，这里就成为了北京人不可错过的迷人秋景。每年银杏观赏都有2周左右的时间，那这个时候呢，都能吸引到超过10万名的市民游客到这里来赏秋。那现在呢，已经进入初冬了哈，所以说来欣赏这个银杏美景的时间已经不多了，所以呢，还请听众朋友们抓紧时间去地坛欣赏一下吧。 远走，你在中的

久， 只要你在我身旁。 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我们的一位叫做话说我叫狼蛋蛋的听众点播的一首吴宗宪演唱的《真心换绝情》这首歌。 我们这里呢是音乐留声机，我是慕言，我们的音乐留声机呢是一档以点歌为主的音乐节目，同时呢欢迎所有的听众啊都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疯狂特购，点击下面的听主播来和我们进行实时互动，点一首你想听到的歌曲。另外呢，咱们的正在收听节目的听众啊有福利了，我们99呢联合 MC 移民，每月呢给我们有意愿移民的听众50个免费移民希腊考察团的名额，欢迎大家来拨打移民专线，微信手机同号18901196670。我想移民希腊的话，大家都有会有疑虑哈，那我想大家最可能关心的就是子女的教育问题。其实啊，这个移民希腊子女的教育问题啊，在希腊现在教育非常发达，诸多国外著名学府呢都在当地开办了直属分校。作为欧洲文明的起源地呢，希腊在数学、艺术、哲学、神话文学等方面的造诣都是有目共睹的。此外呢，持有绿卡未满18周岁的子女在当地上学6年可以直接入籍成为欧洲公民，可以自由通行欧盟各个国家，享受当地的福利待遇。有人说一生一定会有一个地方让你怦然心动，那个地方一定是希腊。 MC 移民带你走进浪漫的希腊，快速办理希腊绿卡，周期只需3个月即可获得欧盟自由出入身份，详情咨询微信手机同号18901196670。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收听到的是张惠妹演唱的《爱什么稀罕》。 说你的眼神早已对我没有温柔，还怪我什么都不懂。我在想你为什么总是有借口，担心的你的你我不想再忍受。 Oh baby 爱什么稀罕，不要再等待，你摇摆只好说声拜拜。爱什么稀罕，我选择孤单，你若不敢爱决定不算太晚，就是要从现在把你赶出我们。 笑声，你我都相信。

边盘旋的注意，有背后清算的耳语，黑色的童话是给长大的洗礼，要独特才是旅行，无法复制的自己，让我连受伤也有心，这不是脾气，是所谓志气与勇气，你能推我下悬崖，我能学会飞行，从不听谁的命令，耳朵用来听自己的心，是黑洞，有时候爬上彩虹，在下一秒钟命运如何转动，没有人会晓得、哦、我说希望无穷，你才美梦成空，相信和怀疑总要决斗， 淋雨一直走，是一颗宝石就该闪烁， 听到的这首歌叫做《淋雨一直走》，这首歌呢是张韶涵演唱的歌曲哈、啊，收录在张韶涵发行的专辑《有形的翅膀》当中。这首歌呢，在2012年12月的时候哈、啊，获得了第20届中国歌曲排行榜年度金曲奖和最佳编曲奖。这里是音乐留声机，我是慕言。音乐留声机呢是一档以点歌为主的音乐节目，同时呢欢迎所有的听众都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疯狂特购，点击下面的听主播来和我们进行实时互动，点播一首你想听到的歌曲，说不定下一秒钟就是你点播的歌曲。另外呢，我们的疯狂特购的购物商城已经开通了，点击下面的逛商城可以查看你想购买的商品，和我一起边听广播边购物。接下来继续来听张震岳的爱的初体验。 正在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张震岳的《爱的初体验》。这首歌啊是由张震岳自己作词作曲以及编曲并且演唱的一首歌，收录在张震岳第三张专辑《这个下午很无聊》当中，并且呢这首歌也是电视连续剧《上海之恋》的主题曲。这里是音乐留声机，我是慕言。同时呢，欢迎所有的听众都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疯狂特购，点击下方的听主播来和我们进行实时互动，点播一首你想听到的歌曲，说不定下一秒钟就是你点播的歌曲了。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一首歌呢叫做踏浪，这首歌的原唱是沈燕，但是我们今天听到的这个版本呢是来自徐怀钰的演绎。 山上的山花儿太阳 下。